開始即係踏入後過渡期啦，本地化個步伐開始加快啦。咁但係就算你計1997年回歸開始做起啊，到而家都20年啦。 係，不過咧要講啊，講開香港咧就唔可以唔講澳門嘅。 嗯， 其實如果你話當即係喺大概2個月前咧話要趕絕洋法官咧，唔該澳門睇下咯。澳門啊大把呢、這個即係西人法官啦，因為澳葡政府喺本地化咧，佢所落嘅努力啊做得太少。太遲了，尤其是在司法和法律界。 我覺得個焦點不應該放在洋法官還是華法官、 嗯、 一定要放在到底那個判刑的決定、 嗯、 是不是符合先例符合準則。 譬如你個口令性嘛，但係嗰班人唔係咁噶嘛。如果你咁笠嘅時候，我哋用翻你嗰套。如果你話要趕洋法官，唔該你過去澳門趕先，澳門仲多啊。 係，依個係一個角度啦。但我意思係話、嗯，即係如果我哋攞翻一把客觀嘅尺去量度。咁我就一定要睇翻類似嘅案情喺過去嘅判刑嘅先例，你嘛？我發現咧就一年到兩年咧，都係依個屬於正常合理範圍。 嗯。 咁所以咧，不能夠話佢判咗兩年咧，就話超出咗個常理嘅範疇嚇。即係咁嗰個決定仍然喺一個正常嘅範疇裏邊。 咁可以上訴噶嘛？ 你可以上訴，你話啊減6個月有冇可能咧？有可能嘅，我覺得。但不能够因为这样批评法官的量刑，就是无论法官是华人是洋人，你明白？你主要看一个决定嘛，跟法官先例来比较。 这不是义和团心态咯，这种仇爱啊，那种其实没有需要，是我觉得是造作出来的。今天你根本就不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和外国不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那种仇爱心理呢，我觉得是不是正常的咯。你说战争状态，你好嬲啲外國人，邊個侵略你國家同你國家打仗嘅人，你好嬲佢哋，好仇恨佢哋，可以理解咯。但係而家呢個我哋而家處於一個和平年代，唔應該係會有啲咁大嘅仇愛心理 嘅。嗯，我諗 而家唔係1900年啊，而家唔係1900年嘅義和團啊，而家係2017年啊，我好奇怪，但經常 on and off 有人就挖翻啲嘢咁嘅嘢出嚟講， 依個令人擔心嘅， 令人擔心嚇，依個令人擔嚇，到底嗰啲攞呢啲嘢出嚟講嘅人，佢真係受害，還是咧佢 act on order 要咁講咧？我唔知嚇，我冇咁叻。 有啲人咧有一個錯誤嘅想法，以為咧我去維護警隊。咁所以我咧我就唔做任何獨立調查，唔去查佢，唔去批評佢。就算佢犯咗法，俾法院定咗罪都好啦，都一句都唔捨得批評，仲要去撐佢，你嘛同情佢，支持佢，以為咁樣咧，你嘛就係、是、為警隊好，為香港嘅法即係、就是、法治秩序好， 保持到警隊嘅威信。 呢個係錯噶，點解呢？因為你其實咧。你不拿個客觀的公正的尺度出來，就是你會令到警隊收到一個錯誤的訊息、啊、以為只要我幫助建制去做事，就算行差踏錯逾越了法律的界線都不要緊，都會有人撐我的，那很危險，他會繼續犯錯的。並且就是說你這樣盲目去撐他，會令到在市民大眾心目中對他不信任， 是 就是覺得他不公正、啊哦因為咁多人，咁多嗰邊嘅人撐佢，咁佢一定係偏袒噶啦。 係啦，冇錯。 咁你諗下，喂，即係就算你五開，你話如果有一半市民唔信任個警隊， 好大鑊啊！ 好大件事噶喎、 啊。當你唔信警察嘅日子咧，就係好大鑊噶啦。係 啊，因為法治社會要維持，你諗下，30000個警員要幫730000人維持秩序。其实不是靠你嘛嚴刑峻法每个地方摆人动在这里去check，不是的。我们香港法治社会做出成绩是靠市民自动自觉地遵守法律。 不是 by force， 不是 by force。因为现在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打仗的时期。 所以如果 是一个信心，对差人的信心。 如果政府呢不做独立的处理，独立公正的调查，你嘛。即而俾人覺得佢有偏袒啦，咁當市民有一半嘅市民對嗰個執法團隊，如果係失去信心啦，你個法治將來嘅維持就好困難。 唔好讲其他啦。你有好多年青人，譬如唔肯加入警队，咁你嗰个警队喺嗰个人才嘅招聘上面咧，都会受影响。 不过咁个现实咧就系、是、好多人仍然想去考考差人而家。不乏人去考差人嘅， 系即系你用高薪厚禄咧，你会吸引到足够嘅人。 嗯， 不过佢哋将来出嚟行即系执行职务嘅时候，会好困难。 嗱，喺呢度要讲少少嘢吓。香港嘅差人咧，建立到嗰个威望、嗰个威信， 嗯， 系直到几年之前咧，其实几成功噶，好成功噶，真系。 我觉得警队嗰个培育嘅文化咧，系相当唔错噶。你譬如喺我哋后生年青嘅时候，仲经常听到警察系讲粗口嘅，即系或者咧系唔斯文嘅。 嗯。 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即系譬如你讲几年前啦，一般人对警察嘅印象系好斯文， 系啊， 好规矩，你明嘛？好有好文明啊，你明 嘛？成功到咩地步呢？有一日咧，我喺中环啊。在这里等人，隔壁有个小孩子那么小的，我估可能是四岁的，他跟他老豆和他妈一起，他见到两个行必的差人经过，警察叔叔好嘢，警察叔叔好嘢，得了，其实这个就证实警察在一般市民心目之中已经是很成功，不过呢是好我估都有十年前的事， 所以最近这两三年呢，他那个形象的下滑呢，我覺得是很令人心痛的。 還有呢， 即我覺得其實大部分警員都三萬個人，其實他只不過是個社會的縮影來的嘛。你明白，去到三萬個這麼龐大的數字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是個社會的縮影來的。即如果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是正直善良的，那我也都同樣相信絕大部分的警員都是良善正直的。你明白，因為他是個社會的縮影。 是。 但是 警察不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 但是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他对他是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不信任， 这个真的我认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说。我们休息一阵，不休息一阵都补一句刚才你讲到说这个香港的重要性，包括香港的法治、资讯流通、战略的位置，还有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香港扮演到什么角色，如果真的现在讲的一带一路，如果牽涉嗰幾廿個國家嚇，如果有啲咩糾紛，商業上的糾紛，有邊個地方大家可以一齊信做仲裁，都係揀香港咧。 嗯。 不過仲呢啲令到咧呢、這個九二八即係雨傘運動的時候咧，香港係冇開槍鎮壓噶嘛。 嗯。 不過咧 我個人相信係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因素 啊。呢、這個係一個分析，但我就加定嗰個分析就係話咧，中共係熟讀歷史。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咧，係催生台獨。如果嗰晚開槍，港獨咧，真係假都變真啦，個仇恨就會有啦。所以佢選擇係唔開槍嘅。事實上唔開槍都可以解決。 係 啊，熟讀歷史嘅，即係嗰日咧，It was Sunday，OK， 星期日晏晝我喺度睇電視，一路睇就睇十幾個鐘頭嗰日一。開出嚟彈，我有啲朋友驚啦，WhatsApp， 喂點唔好啊？一定唔會開槍，即係我讀嘅歷史好少嘅啫，但我已經估佢冇咁蠢，一定唔會開槍嘅。而嗰晚唔開槍咧，九二八嗰晚唔開槍，以後都唔會開槍噶啦。 嗱，不過咁講，亦都要示威者亦都做咗一定嘅即係有用嘅舉措。 嗯， 因為當時咧講話國慶假期前清場咧，佢嗰、那個即係主張武力清場嘅人嘅理據就係話，依一個政府總部係依個行政權力嘅中心所在，唔可能因為俾示威者包圍就癱瘓咗，令到咧譬如啲職員冇辦法上班，個政府總部咧無法運作。因為政府癱瘓啊嚇，就係依個係不能接受嘅，咁所以咧點都要清場。咁結果咧，冇採用到武力清場，但係政府呢一個總部亦都冇癱瘓到，因為點解咧？示威者亦都係讓出咗一啲通道，即係讓公務員可以喺金鐘地站出嚟咧，係翻去政府總部咧係上班。你明嘛？你譬如特首辦嘅車都一樣係出到去，不過行咗另外一條路，即係離開到入到去。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嗰、那個 克制呢是雙方面的。 我看九二八基本上是一個非常之 gentleman 的活動來的， gentleman 的運動來的，同埋相當之有理智，基本上嚇，我要講基本上有幾樣嘢。 不過咁，但係佢破壞咗個法律，呢個係客觀事實。 呢個係一件事。 而參與嘅人 公民抗當、公民抗命噶嘛，你預咗要踎噶啦。 參與嘅人亦都好清楚表明佢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噶喎。 係啊，所以千祈咧，講特赦嘅時候咧，大家要諗諗，你無謀初衷啊，你係諗住唔怕坐監，承擔法律效果後果，你先至係去出去抗命嘅啫。呢樣嘢係要好清楚，所以唔好話輕易係話俾特赦你，你就係根本我就係要公民抗命，我明知是犯法，我等你拉上去，我在法庭里面我讲出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据出来。这个我讲回我要讲一件事，就是示威者当时的出来抗争人有些事是没有做到的，包括解放军总部其实咫尺之差，没有人埋去冲击解放军总部。如果说警察是特区政府权力的象征，那三万个警察，解放军就是中共在香港的主權的象徵，沒有一個人埋去衝擊解放軍總部，這個是避免在整個運動裡面沒有人焚燒五星旗刺激中共政府的事，沒有做到。而呢中聯辦呢就沒有人去，沒有人都不當你沒有到啊。這幾個很重要的中央政府的機構，香港呢示威人士當時抗爭的人士是沒有埋去搞他的，这个很清楚的信息告诉北京，我们不是出来搞你啊，大佬，我们想要民主啊，我们要真普选啫。 如果你看一看由九七回归以来啊，即是有关中央领导人和特区领导人得到香港民众信任度的持续性的调查，你会见到呢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央领导人得到香港民众信任呢是高企甚至高过特区政府那些领袖的。 是有相当长的时期，不过就不是每一次。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说为什么说蓝色的呢，有即人呢他们的看法呢是我不知道是他们看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呢。他说香港警察已经是好斯文了，在外国开了枪了，在美國和加拿大開槍了。有一樣東西，我所理解，第一，尤其是美國，它的示威群眾是相當之暴力的，但是美國是很多人有槍的。 我想很多示威場面你其實上 YouTube 你可以看得到 它警察暴力，我不是欣賞，絕對不是欣賞，不是為這個美帝所辯護。它警察呢它都怕的，你射他嘛，他就射回你咯，他怕你射他，我就射回你咯。第二，鎮壓很多時候跟搶掠是有關係，香港是沒有搶掠的，這麼多次事件直到去年二月的旺角騷亂都是沒有搶掠， No looting， 即是證明呢現在香港呢其實是基本因素基本盤是很穩定的。喂，美國搶到什麼 和平和秩序方面呢，香港在这个方面啊，即个表现是强过伦敦强过纽约的， 强过加拿大啊。因为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警察向示威群众发射橡胶子弹，就算是地下去发射呢，原因就是你抢掠嘛，抢掠就 justify 你开枪嘛。香港喂没抢掠啊，冇搶啦，呢個好重要，但係唔係咁多人攞呢個 point 出嚟講，呢個係香港穩定因素。 如果我又講翻有獨立公正嘅調查咧，咁依一切嘅東西咧就會得到恰當嘅浮現同埋反應。 好可惜冇啊嘛！ 咁你大家咧就公眾咧就可以用一個較為持平嘅角度，即係睇到整個嘅圖畫。而家咧就變咗咧係各取所需，大家選擇看自己喜歡看的。同一件事譬如七警案，明白嗎？同一個畫面在網絡上面瘋傳，在黃絲帶群眾上面瘋傳的 版本 是魔警， 是 在藍絲帶群眾上面瘋傳是七俠。 兩個嚴格嚟講都唔係好符合事實。 係 OK 啊，咁但係依一個例子係説明，即係嗰種即係各取所需，即係各自用自己嘅有色眼鏡去標籤嗰個事情，以致。即是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成日都说是非自有公论啊，你明白，就是公道自在人心。现在这句说话有很大疑问，还是不是识 看你在的政治立场你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不同的诠释。喂，那么由头先好不好回来讲讲你的近况。 好啊， 我哋唞一陣。 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嗱，嚟到最後一節啦，今晚節目啊，我哋請到劉俊圖嚟啊，咁咧我呢度要讀幾。讀幾啊？讀下啦，讀下啲書出嚟，讀出嚟聽咧。 短短地啦，兩句 短啦嚇。咁其實咧，我係讀過啦。咁喺三年前咧，劉俊圖咧中伏嘅時候咧，咁佢入醫院啦，稍微康復咧，佢就不忘咧係寫文章。 嗯。 將佢嘅近況話俾我哋香港好關心佢嘅人聽。咁仲記得有句名言啦，佢話咧：啊，真理在胸。不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當時我在電台裏面是做監製的，我們劉俊圖寫的文章大概3月10日左右，在2014年3月左右就不斷地出現。我們曾經是將他的文章在電台，我就扮了劉俊圖的聲音讀出來的。我忘記了當時的 mood 是怎樣，我今晚讀幾句吧，Lens 讀給你聽。這裡是3月11日那篇文章的，预习送院手术前后，医生为我共合共输了10包血，总共大约4000cc。4000cc 血是什么概念呢？一般人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大概只有5000cc。我的个子是比较小，体重较轻，医生估计我全身的血液大概是4000cc。输了接近4000cc 的血，意味全身的血换了一片。而這一身的新血呢，全靠是萬千血液捐贈者的愛心，我向每一個捐血的人士表示謝意。手術後身體起了微妙的變化，晚上蓋被子的時候呢，也大汗淋漓。我跟親人笑笑笑地說，換了一身的熱血。把聲似不似你？當然我是有讀過這篇的，在 BBC 讀過這篇文章的。香港人都很關心你了，過了三年了，現在你的近況怎樣？ Fully recover 了 嗎？我現在是可以不靠任何器材的輔助是走路，我想走45分鐘沒問題的， 45分鐘， 如果超過一個鐘頭，我想我需要休息，但是就神經線生到落腳板，我現在腳板有知覺，但是就未去到腳趾，咁所以啲腳趾未喐得，原來腳趾唔喐得咧，有啲係做唔到 嘅。係啊，點做唔到啊？ 跳啊、跑啊、追趕跑跳碰都做唔到。 係 啊，行啊得。 是 OK， 即做不到兔仔啦，做不到青蛙啦，那些都搞圈。 不過好在以前我都不是一個很運動型、很活躍，或者要爬山啊、游水啊那些人。咁所以對我的生活咧又唔係話好大影響， 就不是損失很大。 但是呢我就要繼續做呢個物理治療啦，即係我諗再做多幾個月啦，即係直到那個醫生話俾我聽，啊你個神經線嗰個生長已經結束咗啦，即係再做都冇意思啦。咁就咁就過一段落啦。 我祝你係個 full 嘅 recover 嚇，同埋即係可以幾個月之後達到嚇、不過好完之後咧就多少少運動啦。如果唔行山游下水啦。 而家都有啊，我而家最多嘅運動就係行路啦。 行路 嚇。 喂，咁你而家係呢個眾新聞咧，只係你其中一份子啦。 我做 咁嘅主席， 我係發起人，我做義工嘅啫。咁但係因為我冇參與喺日常營運裏邊啊嘛，我哋一班所謂新聞老鬼咧，真係落水去即係做嘅咧，就係阿李月華啦，姜國元啦，同埋阿楊建興。咁呢三個你都認識噶啦嚇，咁啊其餘咧就係啲年青嘅記者編輯嚇。 兩個，咁你個參與都係唔係即係未必一個禮拜翻到一次咁咧？ 好少啦。咁因為我而家咧就上晝就一係做物理治療，一係休息。咁下晝咧我就翻返去明報集團，不過就係做教育出版嗰邊嘅工作。 哦，教育出版。 係啊。咁啊晚上咧我就多數喺屋企。 哦，咁啊即係。 今晚就要出嚟啦。 不同你老婆講聲對唔住啊！呢個阿 Toby 係魔鬼啊，叫咗你老公出嚟今晚，等你哋冇天倫之樂。喂 ，anyway， 嗱，我知道你就好中意睇書嘅，寫過好多書評嘅，咁你自己亦都有出書嘅。喂，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啲你最中意边本书 咧？我咧就中意好多唔同嘅书嘅，咁所以譬如《书海盈欢》呢本书里边咧，我就介绍咗超过20本唔同嘅书，咁啊涵盖经济学啊、心理学啊、社会学啊、人类学啊唔同嘅领域吓。咁我主要咧就系觉得，唯有通过广泛嘅阅读，尤其是睇一啲系会打破思考常規的，挑戰我們的思想局限 的書呢，即是英文叫 eye-opening 的書呢，對年輕人建立自己獨立思考和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啟蒙的過程。因為很多人說2014年是覺醒之年嘛，是，但是覺醒之後是什麼呢？覺醒之後我覺得是啟蒙， 是 建立自己的獨立思考，自己的完整的價值觀、世界觀。咁依一個咧，即係當然唔同人有唔同嘅路徑嘅方式啦。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廣泛嘅閱讀咧，係一個比較有效嘅途徑啦。 嗱，廣泛閱讀啦，即係講下咧，你我都睇過報紙啊，你介紹啊，睇明報嗰啲介紹啲書嘅。咁嗱，包括咧，你會講個目錄裏邊咧，嗱。有幾本啦， 呢個一篇就是一本啦， 係一本啦嚇，轉化昇華啦，牧羊人牧羊人， 大衛與哥利亞啦， 係啦， 呢個凝視死亡啦，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啦，即係我的快樂生活提案啦，象與騎象人啦，即係呢個 Freakonomics 啦，即係未來100年大預測啦，被討厭的勇氣啦，正義思辨之旅，Michael Sandel 依個啦， 温家寶中意啊， 仲有財智， 喂呢本都大陸大陸 ，Alan DeBolton 依個新聞的騷動啦， 係 啊，咁啊 Sapiens 依個咧就係人類大歷史咧就係人類學嘅書啦，依個係 啦，嗱我咧就唔識同你睇相嘅算命嘅。不過咧，我喺明報咧睇到你寫個書評咧，人類大歷史咧，《Sapien》咧，《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啦，有一個英國猶太人寫嘅啦，嗰本書咧，我睇完之後睇你個書評，我估，我睇咗你唔係未睇曬你成篇文章之前咧，我已經知道你中學讀理科嘅啦。 其實中學就你啱咗一半，我中五之前是主要修理科，但我預科是揀咗文科。 哦，咁你都嘅，因為咧 練月增咁咧，我練月增我睇過好多文章咧，我估佢係理科出身嘅，我冇話亦都估中，我見到佢訪問佢嘅時候咧， 佢同我同一間學校噶嘛， 係啊，咁啊，即係難得嘅，即係你個閱讀嘅閱讀嘅，你有個女總裁係事實怎樣練成啊？呢啲根本咧好多唔同嘅 category 嘅書啊，你都有寫落嘅，咁咧希望咧嗱呢本書咧就係叫做書海迎風，劉俊圖寫嘅。啊、大家呢、就是、可以呢看都看完之後呢揀一些你有沒有興趣看的書、啊啊、可以繼續看下去的、啊、多謝你啦今天上來啦、啊、不過、如果你最近要介紹的你有哪本書可以介紹給我們呢 最近啊剛才你說人類大歷史那個作者呢、他又出了第二本、啊、 是 就是叫 Homo Deus今次這本呢是說人類進一步進化呢想成為上帝控制自己的生命、你明白嗎那這本書呢我覺得都很值得看 好多謝你先、今天時間呢就現在都很晚了阻礙你很久我都不好意思我們有機會再請你上來、 但你好像有個問題未問喎、 是啊有個問題剛才開節目之前、在結束節目之前呢因為我們也有一些聽眾觀眾呢就留了一個 message 叫我一定要問劉俊圖的咁呢又要數返劉俊圖在五年之前呢、就是他當時在明報做啦咁、五年前呢就兩個三個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何俊仁、梁振英和唐英年的唐英年的那些僭建呢就明報大肆報導、選舉之前3月25日選舉、不是3月26日報導反而呢梁振英其實一早亦都是有這個僭建明報是沒有報導 until 6月21日左右的、有聽眾觀眾質疑你是不是放水、 做偵查報道不是一個人做的決定的、是一整個團隊很大班人的沒有人可以放到水的你想想如果有個記者在3月25日之前已經掌握了梁振英僭建的證據而個採訪主任、副總編輯、或者執行總編、總編、落 order 說不准報 上到你那裡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呢是沒有可能的香港一個這樣的新聞自由的環境底下那個記者即今天遞信明天過了隔離報館就整單新聞就過去了、所以這個是不可能的即你做不到的 那實情是怎樣、當年在2012年的時候實情是怎 樣2月的時候我的團隊即偵查報道的團隊他找到證據證明到唐英年有個地下的僭建的即是很大的空間 有人叫做唐工 咁我哋去到幾個月後，你嘛，即係其實嗰個先只係一個偶然嘅機會，其實就係個攝影記者咧入去梁宅，你嘛，去做一個新聞拍攝，即係咁咧拍到一堆嘅照片。 當選咗㗎啦，當選咗㗎，當時已經 當選咗㗎啦。咁咧拍到一堆嘅照片，你嘛，咁然後咧翻嚟咧，因為嗰個記者咧好攝影記者好細心，佢睇下睇下嘅時候咧，發覺咦？點解好似見到有一個窗嘅窗台外邊有一個突出咗少少嘅東西咧？咁咁咧，佢就揾即係做偵查組嘅同事咧去復檢，你明嘛？咁咧即係通過好即係好多後續嘅工序咧，我哋先至咧即係發現同埋掌握咧嗰個僭建嘅情況嚇嗱。依、這個有關嘅整個過程嘅來龍去脈同埋啲細節咧，其實我哋個偵查報導團隊嘅同事咧，喺過後咧係出咗本書噶，叫做《明察暗訪》 嚇。 咁咧就收錄咗九個偵查報導嘅故事，包括唐澤，包括梁澤，你話裏邊咧即係整個嘅時序咧好清楚勾勒咗出嚟嘅。即係咁，所以如果有興趣知道即係依一段歷史嘅朋友咧，都可以揾翻依本書嚟睇，亦都當然可以採訪翻偵查報道團隊嘅當事人啦，因為好多已經離開咗明報啦， 係 即係而家 過咗去嚇， 完全冇顧忌 嚇。OK 嚇，咁啊，希大家聽到劉俊圖出自劉俊圖把口講，到底當年喺2012年發生咗啲咩事嚇？完全唔係放水， 絕對冇放水。 好多謝曬你，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有機會再請你上嚟討論其他問題，同埋有啲咩好書介紹。 OK， 多謝曬。 OK， 多謝。 城寨係咩嚟㗎？佢咧 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紧，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